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我为什么到夜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我为什么到夜里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我为什么到夜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不知道你听到玲珑璇的这个版本是否还能够记起王杰的原唱。王杰当年在歌坛被人称为是歌坛孤星，他那种孤独感和苍凉感，那种呐喊是被我们深深记得的。但是玲珑璇却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演唱方式，非常克制和内敛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位，她是公认的 pub 女王和现场女王，她就是黄小琥。在演唱接下来这首歌之前，她曾经推出过两张 live 的演唱方式的翻唱，而接下来这首歌却是在录音棚当中来录制的。 人变了心，言而无信，人断了情，无畏伤心。我一直聆听，我闭上眼睛，不敢看你的表情。满天流星，无穷无尽，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 上尘埃。伤得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。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卷着你卷起你来，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，出来我的无奈。 在拥挤的街头，你在忙碌地追求什么？在孤寂的角落，你知道失去的也多。在拥有的角落，你是否曾经好好珍惜？在失去的时候，是否依然那么在意？一生要失败几回，才知道成功的意义？一生要爱过几回，才了解爱的真谛？一生要失败几回，才知道成功的意义？一生要爱孤寂的角落，你知道失去的也多。在拥有的角落，你是否曾经好好珍惜？在失去的时候，是否依然那么在意？一生有失败几回，再聊